想见你，没有你，只是在悬念每一日闹的，全都是你的幻影。想见你，心太急，狂奔拥挤的人群里，多希望想。

声狼牙穿在一起不离分。哎呀哎哎呀狼牙穿在一起